千禧年代主持陆宇光。 现在的时间是朝早8: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及收看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千禧年代。大家好，我是陆宇光。先讲一则的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屯门良景村良杰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日是继续的，大家要留意了。昨日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本港是新增614宗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超过450宗还是在找源头，另外也是录到超过600宗的初步阳性个案，都是创了疫情的新高的。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之下，多了人留院，所以也是政府是昨日公布了一些新的措施，包括就将竹篙湾检疫中心就改为社区隔离设施，并且咧启动居安抗疫嘅计划，将一啲嘅密切接触者系嘅检疫嘅安排咧改为居家检疫嘅咁。咁另一方面咧，就系亦都系随住疫情嘅发展啦，当局咧就派发咗好多嘅快速测试包俾一啲受影响嘅市民噶。咁一啲嘅初步阳性嘅市民咧，咁啊，当局咧医管局就呼吁咧，佢哋可以托亲友代为咧安排深喉唾液测试，就做一个复检。如果咧唔能够有亲友安排这个的做这个深喉唾液测试的话，就可以用点对点的方法，例如是坐私家车或者的士前往急症室的。那这些问题会不会加大了就是对急症室的一些负荷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1 跟我们谈下的。现在电话旁边就请来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跟我们谈下的。凌霄智你好。 大家好，早晨。 首先同你傾下咧，就關於係開放竹篙灣第一期600個單位咧，俾一啲嘅輕症患者入住做隔離嘅一個問題先啦。嗱，而家咧其實醫管局已經需要處理，譬如係北大嶼山嘅感染控制中心啦、亞博館嘅社區治療設施啦，而家再有呢個竹篙灣嘅社區隔離設施，要派呢個嘅醫療團隊進駐。你見而家醫管局嘅人手安排係如何呢？ 而家嚟讲咧，就个人手安排咧，其实如果系讲紧亚博同埋竹篙湾咧，其实喺一年前嗰个疫情嘅时候咧，已经系有啲规划嘅。咁所以咧喺各个部门度抽调人手咧，其实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咁过程都算系顺利。咁但系至于而家再開竹篙灣咧，咁就以我自己個人所知咧，其實竹篙灣嗰、那個規格咧，喺個醫療層手上面咧，就比亞博館低好多。咁都係喺聯網入邊抽調人手去啦。咁雖然個數字係少嘅人手，咁但係因為各個聯網其實自己咧都係需要應付個疫情啦。咁當然講緊抽調人手嘅，就盡量都係抽調一啲唔係喺醫院裏面喺抗疫最前線嘅，包括可能外科啊、骨科啊、其他妇产科。咁而其他科目嚟讲，其实咧而家现正咧，其实已经启动咗计划咧，系去减少依个非急症嘅依个手术嘅手术位噶啦。咁应该大部分医院嚟紧呢两个礼拜咧，非急症嘅手术同埋内窥嘅位咧，可能都系减30%至50%不等嘅啦，其實已經咁就集中，淨係做一啲可能比較非急症類別以嚟，但係都可能係惡性腫瘤啊呢啲咁嘅手術咯。咁喺呢方面嚟講，就個情況其實咧，因為面對住嚟緊都可能有一個好凶险嘅疫情咧，其实大家咧都系人心惶惶嘅。 你头先都提到咧，就系一啲嘅非紧急嘅预约手术或者治疗咧，就可能要减少啦。其实早前咧，医管局嘅行政总裁高拔升咧，都喺接受访问嘅时候提过嘅。咁其实你见呢啲嘅症去即系一啲嘅治疗服务啊，一啲嘅症嘅睇症嘅情况，可以点样去到处理咧？会唔会话有一啲可以分俾私营机构嘅咧？ 之前嚟講，上波疫情其實有一啲，譬如話骨折嘅手術啊，甚至乎亦都試過出現一啲例如癌症乳癌嘅手術出去即係公私人協作計劃去私家做嘅。咁對於一啲譬如話需要跟進較短時間咧，譬如骨折一啲都係算係比較係半急性嘅情況咧，其實個做法 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譬如说一些癌症手术的话呢，其实如果用一个公私人协作的话呢，因为始终病人跟住之后亦都回来公立医院做复诊，咁对于那个较为长线来讲，那个病人的处理呢，其实是都会有些影响在度的，即是那个协作来讲呢，亦都不是说真的非常之理想的一些情况，咁所以这些咁嘅公私人协作呢都有限制在度的。 嗯，而家呢啲嘅处理疫情嘅同事咧，有冇呢啲嘅特别嘅安排咧？仲记得疫情之初咧，系有譬如2020年初咁样啦，医管局系俾过一啲嘅紧急应变特别津贴噶。咁但系后来咧，就去到旧年嘅八月咧，咁就医管局就话因为咧疫情已经恒常化啦，咁所以咧就决定停止呢啲嘅人力资源措施。咁唯有就系喺北大屿山嘅感染控制中心咧，就有一啲嘅特定工作津贴啦。咁嚟紧呢个疫情咧，就再次嚴峻起嚟啦，會唔會都要求啊？醫管局咧係可以發放一啲嘅津貼俾同事咧？ 其實喺農曆新年前咧，已經係開始急症室浮現好多懷疑確診或者確診嘅人士啦。啊，咁亦都係咧加開咗，已經加開咗好多嘅隔離病房嘅啦，已經咁變咗，亦都好多嘅人手咧。其實本身其實係唔係處理開啲隔離病床嘅人嘅時候，包括護士姑娘啊，同埋其他支援職系嘅同事，咁佢哋嚟講咧，都係要適應一個非常之新嘅環境咧，亦都係要工作非常之小心。咁嚟講，其實去到而家嚟講，其實大家都可以講開始係有一啲身心疲累嘅情況啦。咁其實我哋喺疫情喺農曆新年之前咧，都已經係同醫管局總部提及過咧，依、這個特別津貼計劃嚟講，可唔可以用翻一開頭嘅形式，即係嗰、那個唔係局限於一個大嶼山北大嶼山傳染病控制中心或者亞博咁樣啦，因為其實大家都喺度熟習嘅一個新嘅形式，亦都個工作量咧係比之前大好多。咁依個亦都係有一啲情況，就大家覺得好似唔係好公平。點解同樣性質嘅工作，我喺亞博館或者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做，就有一個津貼嚇。咁如果喺聯網醫院度做就冇咧，咁依個心聲其實真係喺員工入邊咧係有一啲咁樣嘅水喺度嘅。 亦都同你傾翻就係急症室嘅情況啦，因為頭先都講啦，而家有好多嘅快速測試包咧，就派俾市民噶。咁如果市民係測試到呢個快速測試係陽性嘅話咧，咁醫管局咧就係呼籲咧市民可以請親友咧就代為咧就係做呢個嘅心頭唾液嘅測試啦。咁就係，但係如果唔得嘅話咧，市民就可以咧去到急症室嗰度求診噶。咁急症室咧就會咧係安排一啲通風嘅露天位咧，就做一個分流採樣咁。咁你見而家急症室嘅情況係點樣啊？ 其實急症室咧喺前晚嘅時候咧就已經出現一啲所謂我哋叫即係都好爆滿嘅情況啦。咁亦都係原本嚟講一啲確診人士就可能有一個獨立嘅房間等候入院。咁但係因為等候入院時間非常之長，以及講緊嚟講其實各大聯網醫院咧，其實嗰、那個一啲隔離病房咧，其實超過85%嘅時候，使用量咧其實係嗰、那個使用嘅彈性非常之低嘅。咁變咗嚟講，好多時候輪候係需要好大時間啦。咁亦都咁先好似主持咁講，其實好多人真係喺一個露天當風嘅位置等咗，可能幾個鐘等咗報告，再等幾個鐘，講緊可能係講緊超過半日至一日嘅時間去等待。咁呢個情況嚟講，我哋都覺得好難受嘅。咁嚟緊我哋都咁講啦，即係預計嚟講，其實個疫情都係轉差嘅機會係比較大嘅。咁我哋都覺得其實當局發放啲消息咧，就唔係好即係有啲混亂啦。即係一時就話大家去急症室啊，一時就可能攞心喉唾液包，而喺邊度攞心喉唾液包咧？其實嚟講嗰個消息發布咧，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全面啦。咁所以變咗，就算係喺醫護當中，其實大家都有好多唔係好肯定確定應該去點做嘅情況咯。 咁啊，會唔會出現一啲即係急症室嘅逼爆嘅情況咧？因為都唔少嘅報道都講到話咧，就係有唔少嘅即係初陽或者係確診嘅患者咧，其實係去到急症室嗰度想求診嘅。咁亦都咧，究竟有冇地方俾佢哋去等待咧？頭先講啦，即係可能要等待佢哋嘅採樣復檢要相當長嘅時間啦。有報道話咧，就有一啲嘅市民咧，就可能等得太耐咧，就等唔切就離開咗。咁啊，醫管局仲了解緊相關嘅情況啦。你有冇见到即系急症室个逼爆嘅情况系点样？ 急症室逼爆嘅情况咧，其实就系讲紧话你系初步阳性嘅，或者系有怀疑病征嘅时候咧，咁其实同埋其他嘅冇病征同埋真系关唔系呢个新冠肺炎流感症狀或者呢啲咁樣嘅懷疑病者，其實整個分隔嘅。咁但係呢個分隔嘅處理方式咧，其實喺而家急症室嗰度，其實都已經開始變得有啲模糊啦。咁即係你一個病人嚟咗嘅時候，其實佢係絕對係有機會咧，係同其他病人混雜咗一段短嘅時間。咁呢個時間上面，只可以話我哋急症室嘅人員盡量將呢個時間減短啦。咁但係嚟緊疫情咁落去嘅時候，我哋都唔可以保證到啲乜嘢咯。 嗯。你会唔会建议其实即是一些是怀疑是确诊的患者是用其他的方法，譬如是不用进入医管局大楼就可以进行到这个的急症室的分流呢？ 这个做法 是一个较好的做法，之前都有专家提及过，其实是真的可以采取一些热线的措施，由这个卫生防护中心可能在电话上面分流了病人先。咁即係話佢個初步確診嘅時候咧，就唔需要係講緊嚟緊嘅日子真係有機會幾千人咁樣去到急症室嗰度求診咧。咁如果唔係嘅話，恆常，因為其他嘅病症嘅人有急症，其實中佢哋都係會發生噶嘛。咁其實急症室係需要留翻人手去處理翻其他急症嘅病人咯。 嗯，好啊，唔該曬凌小姐，多謝你。系凌霄智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会长嚟噶。咁啊，都想问一下市民啦。咁啊，大家呢一轮啊，会唔会话都可能系有身边嘅亲友啊，可能系需要系做检测啊，甚至系确诊嘅咧？那个情况系点样咧？有冇去到医院度求诊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请嚟另一位嘉宾，就系香港护士协会嘅主席袁志敏啊。袁志敏你好。 啊，早晨啊，卢宇光，早晨。 你好啊，吓，咁啊，都想问翻你咧，就系你又见到而家嗰个医院嗰个嘅状况系点咧？会唔会话都好多嘅患者可能都需要用一啲嘅隔离嘅设施啊？个人手又系点样嘅咧？ 我哋会员同我哋反映翻个情况咧，其实而家系相当之严峻，同埋都好危急下噶啦。我补充下，譬如我哋好多急症室嘅护士同我哋反映咧，就系。其實而家好多根本係初步確診啦，即係佢自己了咗或者喺啲嗰啲中心嗰度收到個信息啊，話係陽性啊咁樣，佢哋走咗嚟急症室。咁通常急症室個做法就係佢而家啲急症室後面出邊咧都有十零個嗰啲帳篷噶啦，有啲去到開到成廿幾三十個帳篷添噶啦。咁就係將呢啲人咧就分隔咗，同啲普通急症嘅病人分隔咗啦。咁就喺出面咧就再做一次嗰、那個檢測嘅核實啦。咁當時呢個檢測就醫院做啦。咁檢測咗啦，都係啦，證實係陽性啦。咁就會喺度等去呢個隔離設施啦。因為如果佢冇乜病徵，或者甚至係佢有亦都有相當大嘅部分係冇病徵嘅，即係感染咗冇病徵。咁呢啲就通常都唔需要入醫院嘅，咁就會變咗咧，就喺度等咧，就去隔離設施。咁呢個等咧，由佢嚟咗，再做一個復檢，到咁通常呢個都已經要講緊係五六個鐘噶啦。咁好嚟搞掂咗啦，咁證實咗係陽性啦，等入嗰個隔離設施咧。咁呢度咧就講緊另外嘅可能係。十個鐘、十五個鐘、十六個鐘頭嘅，所以你大家琴日喺電台或者電視見到就有啲人話：，嚟咗急症室成日啦，都仲喺度等。其實就係呢個問題。咁我哋睇到個好大嘅樽頸就係去啲隔離設施嘅，去隔離設施根本唔係話你而家作實咗咧， 係陽性啊，即刻去到嘅，可能要等，講緊係等十五六個鐘頭，起碼有啲等成超過二十個鐘嘅。 以你所見咧，咁其實呢啲嘅市民佢喺等候復檢結果以及等候入院嘅時間，佢哋喺邊度等待嘅咧？咁同埋有冇足夠嘅配套資源俾呢啲市民？ 呢個咪就喺個急症室門口出邊嗰啲帳篷嗰度啦，等啦嚇。咁變咗就你諗下，而家其實得十度懂到嘅啫嘛。咁如果要落下雨添，吹下風添，咁其實就真係好唔理想，好唔理想。好多人就話：，既然如果係咁等，不如我喺屋企等嗰個，好快嚟咗急症室。但係急症室唔會俾佢走噶嘛，嚇、啊！即係你嚟咗急症室，咁佢就有個責任就係、是、啊，你一路同你安排入去隔離設施啦，咁樣。咁就會變咗成個所謂個滯留就喺嗰個問題嗰度。咁、okay. 我預期如果繼續好，今日仲多啲人感染，仲多啲人走去急症室，其實個急症室就出面就真係人山人海㗎喇。 其實醫管局尋日都有提過呢，就喺急症室就設一啲嘅分流檢測站啦。如果冇病徵嘅患者呢，其實都可以返屋企嗰度等嗰個採樣復檢嗰個結果。有病徵嘅話呢，就會做適切處處理啦。咁另外方面呢，就係睇返病床啦。你見過病床個情況又係點樣呢？ 病床係亦都係相當嚴重啦，因為基本上各大醫院呢，其實嗰個內科病房呢，其實已經係飽，即係已經滿咗㗎啦，有啲甚至譬如 QE 啊嗰啲咧，馬加烈啊、威爾斯嗰啲，其實已經去到110啊咁上下㗎啦，已經去到咁嚇，咁變咗，即係基本上就你都亦都相當困難啦。我唔知琴日醫管局都冇公布個數字，就係嗰啲所謂有嗰啲負氣壓病房嗰個使用率去到邊嘅程度啦。咁但係我哋收返嚟就係起碼普通所謂 general medical， 即係普通內科病房，其實就已經滿曬㗎喇。咁變咗亦都我淨係知道好多同事就話開始就係睇下個別大醫院或者聯網呢，去審視緊就係話有冇啲服務非緊急嘅可以停咗先，就騰空啲病房出嚟收病人囉。已經係進行緊呢個程序了。 亦都問一問你關於人手嘅問題啦，嚇頭先都講過係，因為而家即政府亦都開咗呢個亞博館嘅社區治療設施啦，嚟緊今日開始咧，亦都有一個竹篙灣嘅社區隔離設施咧，俾一啲輕症嘅患者啦。其實會抽調咗幾多護理職系嘅人員過去咧？ 我哋行內叫做抽壯丁，其實我就知每個聯網都起碼要有十個八個護士，即係會抽調出嚟去幫手嘅。咁樣就基本上喺而家咁即係個工作量咁大，或者個病人咁多嘅時候，喺個現行系統入面再抽，其實就都係相當之即係水深火熱嘅，相當火熱。但係又冇乜其他辦法啦，你要開咪繼續開一啲咁、譬如好似話齋，我同意嘅，你如果唔快啲開竹篙灣嘅話，頭先我講喺急症室門口嗰幾廿人根本係清唔到嘅，根本一路都。咁仲會繼續越嚟越多，個問題只會惡化，咁所以開竹篙灣係一個啱嘅決定。咁但係就好似你話齋咁個人手個問題啦，咁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另外一啲即係措施啦，係可以喺出面招聘人手啦。第二就係都睇下開返啲特別津貼，睇下有啲放假嗰啲都即係返嚟幫手啊咁樣囉。 其實睇翻醫管局一月尾咧，就已經係就住加開社區治療設施咧，就係、是、開始招聘大量兼職嘅人手噶啦。咁包括係譬如一啲退休啊、非全職啊，或者喺私人機構做緊嘅護士咧，去到加入噶。咁以你所知，其實呢啲嘅有幾多呢啲嘅退休啊，或者私人機構嘅護士係翻到嚟醫管局嗰度抗疫嘅咧？ 以我哋接觸咧，其實就普通嘅啫，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機構方方面面都其實都請緊人嘅嚇，譬如嗱，而家政府叫加大個嗰、那個檢測啊嘛，檢測要採樣噶嘛，你咪係又係喺個市場入邊盡量去啲私人機構啊，或者嗰啲外判商咪又喺個系統入邊入邊盡量去加人工啊，或者加嗰啲特別津貼啊，去呢、這個即係去招募多人，咁所以其實喺個市場上。其實大家都有搶緊人啊，大家都搶緊護士啊，咁所以基本上我哋聽翻嚟就似乎就唔係冇成果，但係就唔係話有好顯著嘅成果啦。 係，你覺得會唔會話去而家去招聘呢啲嘅人手嘅條件係咪吸引咧？係咪需要增加一啲誘因去到吸引多啲人手翻嚟醫管局咧？ 我估嗱，其实呢个咧就系会睇下政府觉得嗰个重点喺边度啦。重点系我哋希望多啲人翻医院帮手啊，定系又要希望即系嗰个社区嗰啲检测又请到足够嘅人去做检测啦。你明白我意思啊？两边都其实需要人嘅。咁所以呢個好難，我都好難俾個決定話嚇。呢個就係即係政府宏觀嚟講，佢想個重點服務重點擺喺邊度啦？擺喺檢測嗰度啊，定擺喺後邊收咗入院嗰度去照顧啊咁樣啦。 嗯，咁你頭先都提到話咧，就係希望醫管局再去提供一啲嘅津貼俾一啲抗疫嘅同事啦。你嘅建議係點樣？ 我諗因為早嗰排咧，早大概半年前到咧。因為嗰當時我哋曾經都有好風光嘅年代咁啊，零感染咁啊，邊個每日有成而家600人一感染嘅啫？我哋曾經係成兩三個月係真係成個香港係冇感染啊！咁當時就取消咗好多相關嘅部門啊，或者嘅職崗位嘅同事嘅津貼嘅，當時係取消咗好多嘅。咁我會建議，即係其實都係一個時候，絕對要審視翻，即係當日取消咗嘅係咪即係。恢复翻嗰个津贴咧，咁样，因为呢个对而家咁严峻嘅形势，嗰、那个士气都有影响噶嘛。 好，唔该晒袁志敏，多谢你吓。 唔该晒。 袁志敏咧就系香港护士协会嘅主席嚟噶。咁睇翻咧就系而家嗰个公立医院嘅入住嘅病床使用率咧，咁啊76%至到111% 不等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85个指明地方或范围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呢啲地方嘅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而为咗确保检测资源嘅运用更具针对性，强制检测安排将会简化至两次。第一次检测需要喺公告起计头3日内完成，第二次就需要喺第4至6日内完成。疫情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或确诊个案，有73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公告，包括多座住宅大厦同埋广华医院重建项目一期地盘等。另外，因应喺慈云山、油塘、九龙城同黄大仙采集到嘅污水样本呈阳性，有12个指明地方或范围被纳入公告。政府因应本港新冠疫情嘅最新发展，启动居安抗疫计划，将而家的密切接触者和他们的同住人士到检疫设施分别接受14日和4日检疫的安排，改为家居检疫。政府昨日为物业管理人员举办简介会，向他们讲解感染控制指引内容和作出建议，主要包括送递人员按照指引可以安全地向家居检疫人士送递物品，例如膳食和网购物品。亲友或者快递员可以将有关的物品送到家居检疫人士所住的单位外，但不可以入去。建议都包括物管人员应该为送递人员提供协助，或者由物管人员将物品送递到家居检疫人士，以及家居检疫人士应该怎样处理垃圾和弃置垃圾。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寻求缓和乌克兰局势。马克龙在会后说，双方意识到局势的严重程度，以及需要寻找维持和平途径的必要性。他向普京提出了一些具体安全保证建议，并表示如果想保证欧洲的安全，各方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错误。普京感谢马克龙的努力，又说对方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有可能作为后续行动的基础，莫斯科会尽最大努力和西方就乌克兰危机寻求妥协。普京再次否认俄方正在对乌克兰或者西方采取侵略行动，又说如果乌克兰加入西方军事集团，俄罗斯可能卷入和欧洲国家的冲突，反问是不是想法国和俄罗斯开战。

檢疫人士就可以家居檢疫。咁另外咧就係政府早前亦都預告咧，今日咧就會去到決定係咪調整咧社交距離措施噶啦。大家點睇而家疫情嘅發展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剛才咧就講到咧就係而家公立醫院病床嘅使用率啦。咁睇翻二月六號晚嘅最新數字咧。公立醫院服務需求高峰期的重點數據，整體醫管局的公立急症醫院裡面，內科住院病床的住用率是 97%， 而兒科住院的病床的住用率是 75%。 這個時候我們就請來一位醫生跟我們談談最新疫情的發展。電話旁邊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梁醫生你好。 早晨啊， 你好，先同你倾下最新嘅一啲抗疫嘅措施先啦。咁就政府将竹篙湾咧就改用成为咧俾一啲轻症患者隔离嘅社区隔离措施啊。你觉得嗰个风险系点样咧？因为佢系唔系一个嘅负压嘅病房咧？而佢譬如喺呢个竹篙湾嗰度住，应该有咩嘅条件先可以入住竹篙湾咧？ 其实我谂系大家有啲误解嘅系咩咧？因为你是已经是确诊咗个病人呢，其实佢哋大家嗰个相互感染嗰个风险呢，就算喺啲唔同嘅变种病毒呢，其实入面嗰个都系极之细嘅。所以其实佢哋嗰个隔离呢，最主要系同个社区隔离，就唔系自己单独隔离，咁嗰啲所谓负压病房其实就唔需要嘅。最主要咧，我谂就系话咧，你系要尽量减低咧嗰啲嘅，譬如话系人员咧同呢啲嘅患者嘅接触咧，同埋喺接触嗰阵时一定要做好晒所有嘅防护咧，系避免嗰啲嘅工作人员感染咗咧，然后话将个病毒系带入社区嘅啫。咁变咗而家，因为系好多病人入边咧，系可能打疫苗啦，或者系有啲系 Omicron 嘅病情，可能相对稍微会轻微咗少少。咁变咗咧，其实有唔少嘅年轻嘅患者咧，其实就新冠肺炎咧种种变种病毒，年轻患者咧亦都有唔少咧病征系即系话系非常之轻微嘅。喺咁嘅情形咧，咁就系话其实。有好大量嘅患者其實都唔需要一啲咩特別嘅醫療嘅設施嘅，佢哋只係需要一啲嘅簡單嘅一啲嘅舒緩性治療啦，咁同埋最主要都係一個隔離嘅需要。呢啲舒緩性治療咧就可以有一個即係話你一個醫療站咧，其實可以就啲有需要人提供咧。咁其實就係即對佢哋嚟講咧，唔會有咩特別嘅問題。如果真係話有啲嘅病情惡化嗰陣時候咧，佢就可以轉介翻去醫院啦。咁只要佢嗰度係有一啲嘅，譬如話救急用啊，同埋氧氣用嘅嘢咧，咁一般嚟講，就算佢病情惡化嚟講咧，你都可以咧係有時間送翻去一啲嘅，即係話係妥善嘅一個醫療設施。 政府亦都启动咗居安抗疫嘅计划啦，咁就将一啲嘅检疫人士同埋即系密切接触者啊，需要检疫嘅人士咧，就安排喺家居嗰度检疫啦。咁但系以往咧就系大家都担心咧，就系会唔会有啲楼宇嘅一啲传播嘅风险啊？譬如系嗰个人士可能要出去出门啦，又或者系喺一啲嘅大厦嘅，譬如系通风啊、垂直传播，又担心呢啲嘅风险存在。你觉得呢个家居检疫嘅安排个风险喺边度？大家有咩要留意呢？ 这个风险就是说不能够说绝对没有，不过呢因为现在的疫情之下入面呢，你一定是要给了个优先是隔离一些是已经有传染性的人，即是那些是确诊了的人呢，那些是一定是优先的了。而我们短期内呢能够隔离那些的，譬如这些这样的设施呢，其实可能都会很快呢是会即是说用尽的了。在咁嘅情形入面呢，我哋一定都係要將一啲呢係暫時未有傳染性嘅人呢，就係、是、叫佢哋一個譬如家居隔離啦。但係就係話呢，因為香港嗰個居住環境係特別差啦，咁我哋可能呢就係話係一啲特別高風險嘅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劏房啊、共用設施啊，同埋以前有打環隨著傳播嗰啲呢，我哋係盡量避免啦。咁同埋呢就係話呢嗰啲嘅本身嘅住被隔離嘅人士咧，一定都要做到足不出户啦。咁就算你去抌垃圾啊，嗰啲咧都係要咧係戴曬口罩啊，做足曬準備咧，然後跟住出到去，咁盡快翻入去屋入邊。咁同埋咧， 佢哋都要小心咧，喺即係話個人嗰個衞生啦，同埋係留意自己嘅病徵。如果係有病徵咧，就要盡早咧，譬如通知翻衞生防護中心啦。咁同埋咧，因為有唔少嘅冇病徵人都可能有傳染性咧，咁佢係要做咧，尤其初期咧，係最好都係日日都要做啲快速嘅篩檢咧，係希望能夠盡快係將一啲係有傳染性嘅人咧，係即刻咧就係將佢哋咧遷離咧，減少佢哋感染屋企人，同埋係減少咧佢哋喺個大廈產生啲傳播嘅風險嘅。 嗯，其实而家呢个嘅计划咧，都系即系呢两项嘅新措施咧，都系讲紧，因为咧而家公立医院嗰个嘅压力咧就系增加咗啦，咁就系亦都唔够一啲嘅隔离措施咧，所以需要咁样去做啦。其实随住疫情嘅发展，你见将来会唔会出现要需要居家治疗或者居家一啲患者需要隔离嘅情况咧？而你又见另外有冇一啲嘅地方系适合俾呢啲嘅，譬如患者啊或者嘅检疫人士去到隔离嘅咧？ 嗱，而家其實我諗全社會可能係高低估咗，即係嗰個呢一、這個新冠肺炎咧，即係話係 Omicron 又好 Delta 好咧，對我哋社區可能存在影響。我哋第日講緊嘅，如果我哋真係失控嘅話咧，我哋講緊個案咧係唔係話簡單到譬如話過千嘅問題，差唔多咧。睇翻四周嘅地方咧，其實就如果真係我哋失守咧，那個案可能是數以萬計的。在這樣的情形呢，其實你當然呢是所有的方案都不能夠排除，但是呢我們是希望不能是不希望走到那一步呢，這個要靠市民大眾呢就說齊心去做的了。如果我們譬如說是個個案不斷增加，令到我們的現在用的隔離設施不能夠就是說應用到那些確診的病人的時候呢，我哋首先咧，可能係要考慮咧，係再用埋我哋其他好多嘅酒店啊，同埋任何可以住宿到嘅地方咧，係將啲確診嘅嘢咧係集中咁樣嚟到隔離，係避免佢喺社區度咧係廣泛產生傳播，令到疫情咧係不斷加劇嘅。咁如果呢啲嘅病人咧，其實唔需要單獨隔離嘅，佢哋可以集體隔離。即係任何可以住宿的地方咧，只要有辦法同附近嘅社區能夠咧係分隔到咧，其實都可以咁樣我嚟做呢啲，譬如處理。你只要提供到一啲嘅譬如話係做分，即係話你係可以有呢個食宿嘅，所有嘅安排能夠做到咧，咁其實咧都係可以考慮嘅。咁但係呢啲嘅所有能夠做到嘅咧，始終都有個極限。如果在疫情全面失控的時候呢，到最後都有機會你可能真的話要加居隔離患者，但是這亦都表示呢個疫情入面呢是將會是一發不可收拾的了。 嗯，政府就早前預告咗今日就會決定係咪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啦。咁因為講到話咧，就算呢一波嘅收緊措施咧，都未見到有之前嗰個嘅收緊嘅效果啊。咁你覺得而家嗰個社交距離措施仲有邊啲地方係有收緊嘅空間 咧？其實政府可以全面收緊嗰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到佢以前用過嗰啲最嚴謹嗰度咧。但係大家又似乎又有另一個嘅誤解咧，是以為是呢啲咁嘅社交距離措施咧，係足以咧係減低嗰、那個即係話嗰個傳播。你刪咗某啲處所啊，禁咗某啲嘢入邊咧，其實唔係主要係減低呢個病毒傳播嘅重要。其實最主要都係話政府係要透過呢啲嘅措施咧，一來係俾到市民大眾入邊咧係一個危機感。第二樣嘢咧，係都創造咗個環境，令到大家咧係盡自己嘅可能入邊咧，一定係留到喺屋企度。因為只有市民大眾絕大部分都能夠盡可能留到喺屋企度咧，你先至可以減慢個病毒喺嗰個社區入邊嘅傳播嘅。其他啲你所謂措施入邊咧，你遵守嗰啲防疫嘅防疫措施咧，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其實絕不足夠控制個疫情嘅。你一定要大家都係話咧，係知道嗰個危機喺度，盡可能留到屋企，將我哋市面嘅人流大幅度減低咧，我哋先至可以咧係減低呢個病毒喺個社區度傳播，同埋將所有嘅大部分傳播咧係會集中翻喺家庭啊、喺工作場所啊、喺我哋住嘅樓宇啊，同埋我哋一定必須要去一啲嘅，譬如話你係要一買日常生活用品嘅地方。咁嗰陣時候咧，我哋個追蹤啊，即係話發現個檢測追蹤同埋發現個案咧，你就所有嘅嘢咧， 我哋都可以咧係追得上。如果即係大家係唔能夠咁做咧，其實入邊我哋嘅疫情入邊咧，其實係冇可能受到控制。即係大家可能咧係有一個誤解咧，係以為好多嘅所謂一啲嘅措施入邊咧係能夠講得及啊，即係話係影響嗰個疫情。其實我哋而家用有嘅時間其實好有限，嚟緊嗰兩個禮拜咧，如果疫情繼續用咁嘅方法咧，係去不斷咁樣，譬如話三日到上升一次咧，兩三日上升一隻，上升一倍咧，其實我哋根本上咧兩個禮拜後咧，其實我哋疫情已經過萬㗎啦。所有防控嗰啲嘅措施入面咧，其實入面我哋嗰個資源咧都係會枯竭。根本上疫情呢是好容易会全面失控。同埋另一样嘢就係话呢啲咁嘅所有嘅防控，其他我哋而家话加强检测又好，你打疫苗又好呢，根本上呢你係冇可能呢係影响到而家嗰个疫情嗰个恶化嘅。因为你全部呢啲做呢啲呢，你都仲要时间，譬如你要加到20万加到30万呢，你唔会短期内做到。你打疫苗呢，根本上我哋连打啲长者嘅一二三针入面呢，六个礼拜内我都打唔晒。你根本上呢就遑论你话可以靠啲措施嚟控制今次嘅疫情。所以最主要留嘅唯一样嘢能够影响到疫情嘅走向呢，就係话个市民大众入面呢都要真係有一个共度时间嘅一个嘅话嘅概念。即係无论你以前嘅习惯系点样，无论你自己对嘅生活有咩渴求，无论你想唔想即系话系与病毒共存，你唔能够低估嗰个疫情对香港嘅整体嘅，唔净止系老年人嘅生命，连我哋成个嘅好多嘅医疗系统，我哋嘅经济民生，其实如果控制唔好咧，其实都会有一个严重嘅打击。咁变咗喺呢两个礼拜咧，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唔单止系要遵守政府可能会宣布嘅社交距离措施。唯一一樣嘢能夠救到香港嘅咧，就係話大家都能夠真係醒覺咧，喺呢段時間入面咧，真係要共度時間。你盡可能咧，就係話冇必要嘅就唔好出街。如果唔係咧，根本上咧，我哋係冇可能咧係阻截到已經係高度滲透我哋社區嘅呢個病毒嘅傳播嘅。 好，唔该晒梁志超医生，多谢你吓。梁志超医生咧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大家对于疫情嘅发展有咩睇法？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噶。咁再讲一个咧就系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咁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屯门良景村梁杰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系继续，咁大家要留意啦。电话旁边有一位听众张先生喺度，张生你好。 早晨你好， 早晨，请讲。 本身自己都是一个医护人员，咁都在公立医院做工作啦。咁其实就在隔离病房度都做了一段时间。咁感受都几深刻嘅，特别今次第五波嚟得好快好急。咁自己感受就觉得好多嘢系我哋自己做前线医护人员，我哋都适应唔到，都觉得变得好快，因为日日啲防疫资讯唔同啦，政策都唔同。咁見到今次好多入院嘅病人，其實佢哋都真係比較後生，佢哋好多都係即係講真冇乜症狀嘅。咁但係咧，就感受到可能即係政府個策略變化咧，就日日啲資訊啊，或者係即係可以話係啲信息，或者我哋處事嗰個守則都完全唔同。我哋有啲覺得係無所適從嘅成件事。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所謂資訊不同啊，或者無所適從嘅地方喺邊度咧？ 可能因为疫情的问题，即是发展问题啦，咁所有嘢都改得好快。可能前一日就话用 A 嘅方法去做，听日就话转晒去用 B 嘅方法，再后日就嚟个 C 嘅方法。咁当日资讯都唔同嘅时候，我哋同可能同病者啊去沟通嘅时候，我哋啲信息都好唔一致。咁好多时候令到佢哋接收上话，咦，点解又好似啲嘢变晒啊，唔同啊。同埋往往佢哋会反映就系、是。咦，我中咗呢个病毒入咗医院，咁我啲屋企人点呢？咁有时同佢倾开偈，问佢哋，咦，咁你啲屋企人有冇收到卫生署指示点啊？原来可能隔咗几日都仲系冇收到消息，仲喺屋企等紧。 你觉得而家员工嘅士气啊，同埋你哋嘅工作量系如何啊？ 工作量多咗好多好多好多，特别几日。 特別可能係即係有關方面就呼籲咗自己，可能自己做過測試，如果陽性去公立醫院急症室。咁我諗急症室同事簡直呢幾日係排山倒海啦工作。咁上面嘅病房啦、隔離病房，全部我哋都係好多一啲係自己驗咗係即係陽性嘅病人要等入院。咁無可避免，真係好多病房係因為咁樣受到個影響咯，運作上。 OK， 好，唔該曬張先生嘅電話，多謝你嚇。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要關注咧，就係檢測嘅情況啊。因為咧，即係就住疫情嗰個發展啦，多個地區咧個污水嘅樣本咧都係檢驗出陽性嘅。咁所以咧，就政府向多個地方咧就發出一啲強檢嘅公告啦。咁所以咧就唔少嘅市民都要去咧就係一啲嘅檢測站啦、檢測中心啦，同埋一啲嘅流動採樣站嗰度咧。就是做檢測的，但是連日以來就見到傳媒的報道，有很多的檢測站都是有大批的市民就排長龍去到等檢測，有些市民就說一等就等了幾個小時才做到檢測。究竟各個區的檢測情況是怎樣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談談。現在電話旁邊就請你深水埗區議員李廷鋒。李廷鋒你好。 是，早晨，主持人好。 以你哋嗰區為例啦，你哋嗰區有邊啲嘅區份或者係地區大廈係需要做強制檢測，而佢哋排隊嘅情況又係點樣呢？ 嗱，好似我自己本身嘅選區為例啦，我自己嘅選區附近咧，其實就有大即係好多嘅私樓啊、唐樓啊咁樣。咁我個檢測站就係楓樹街遊樂場，咁所以就其實基本上都係一個好喺深水埗區裏邊好集中嘅地方咧，就去做強檢噶啦咁樣。咁琴日咧就咁啱咧，適逢就係又預留咗一個地方咧，就係、是、去做呢個疫苗嘅接種嘅站啦咁樣。咁所以咧，琴日咧真係大排長龍啊！我琴日晏晝2:30到落到去咧。其实是已经打晒蛇饼，我行又这个就是队头行去队尾呢，其实都用了5分钟时间，因为其实他都都很清楚，看到那个情况是都几多人的。 嗯，你估计排紧队的市民有几多人，同埋他们知不知道即是他们排了几耐队先至做到个检测呢？ 如果我打晒蛇饼去睇呢，我估我目测都见到有500-600人。即係如果淨係講緊做強檢嗰條隊啦，我冇計打針嗰條隊啦。咁但係我去過做街坊，咁其中有一啲嘅住户咧，咁講翻咧就係佢12:30開始排到我見到佢哋2:30咧，即係排咗2個鐘啦，都未入到去球場入邊去做檢測嘅。咁所以其實嗰條隊係比我哋2個鐘都耐好多。咁如果淨係去到門口附近啊，都要2個鐘啦。咁我估之後排嗰啲可能要3個鐘以上，或者14個鐘咁先入到去咯。 嗯，有冇一啲嘅譬如長者或者行動不便嘅人士係要排隊？咁佢哋呢個咁長時間嘅排隊，會唔會對佢哋造成一啲不便呢？ 其實我昨天見到都有不同的人士都有排隊的，有些是長者，有些就家庭，這樣就是可能因為強檢有成家去排，他們都有些小朋友去排，所以就其實很難看到他到底有沒有哪些是一些就是弱勢的人士，或者是他本身是有一些特別需要的，所以你見到有很多人一起排樣。但是首先第一就是剛才講了來就一定的，另外就是因為政府都沒有安排分流，所以就其實都沒辦法知道到底哪一些是不方便的。 嗯，咁你覺得點樣可以安排得好啲？有冇咩建議呢？ 嗱，我估幾人啦。如果喺公屋區咁，其實公屋區都已經好多做有啲方法做緊啦。咁但如果針對呢一啲嘅人流好多但係集中嘅地方咧，其實可以就係俾多啲好資訊，因為其實琴日有一啲嘅市民咧，其實佢未必知道嗰個站其實我係做強檢站，有啲可能佢純粹係想嚟到攞咗個 working permit 去翻工嘅。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啲打工仔咧，咁就嚟到呢度就去問啊，到底呢度可唔可以做檢測啊？咁但係佢政府嘅人員咧或者工作人員咧，其實都未有必好清楚可以做到啲人士嘅分流啦，邊啲係做強檢，邊啲係做一啲即係譬如攞 working permit 嘅一啲嘅檢測咁樣。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其實可以開放多啲室外嘅地方，咁啊等啲市民咧唔使即係譬如依家咁樣天氣比較差咧，有機會落雨咧，咁冒住雨去即係做強檢都唔係咁理想。咁所以結果琴日去到稍後嘅時分咧，其實政府都喺深水埗開咗一個嘅體育館，長沙灣體育館咧，咁就做檢測站。咁但系而家碍于人手系有限啦，咁所以其实都系都系有啲掹掹紧，咁所以我都希望当局可以尽快去咗啲一啲地方啦，可以做翻啲分流咁样咯。 嗯，荃灣區咧就有檢測站咧就設有一啲嘅派籌嘅服務啦，咁所以咧就唔使話啲市民咧就係需要長時間喺個排隊隊裏面排啊，咁就可以咧就攞飛之後咧就自己喺按時咧就再翻嚟嗰度排隊檢測嘅。你覺得有冇探討過其實其他嘅檢測站可唔可以都做到呢件事咧？ 如果我覺得小型的檢測站應該可以做到一些即是室內場館可能好一些，但如果譬如楓樹街運動場這些呢，其實有些困難的原因，因為 它交通真的非常方便，因為附近有很多、巴士站有開揚，其實很容易被人見到它在那裡，所以你一直都見到 keep 住人在排隊。所以我昨天是、路過了，我都目測都已經五六百、即使是排籌其實都沒辦法解決到那個即是不斷都有人去排隊嗰個問題，咁除非就頭先我都講，我估如果要做派籌咧，我估都係要加開多一啲嘅室外嘅場地去做分流咧，咁我估兩樣合埋用先會比較有用啲咯。 嗯。另一邊廂咧，就係、是、見到多區嘅民政處咧，都係向市民派發一啲快速檢測包啊。深水埗有冇呢個情況？ 深水埗就而家主要都喺屋邨度派緊嘅。系啦，咁我都知道系啦，有啲会开始陆陆续续派紧啦。咁但系我估私楼区而家暂时就未有呢个安排，咁所以就同埋我估私楼区都比较困难，未必好集中咁搵到一啲即系市民可以去到做即系集中嘅派发啦咁样。咁所以但系我觉得做呢个检测包都系有用嘅，因为都系帮到手去。头先我都讲到一个分流啦。咁如果一啲市民佢自己做咗啲檢測，咁如果佢發覺自己有陽性嘅，咁可能自己做咗申報或者做咗自己做家居隔離先。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有用過唔使大家集中喺某一個地方做輪候檢測嘅一個方法啦。 嗯，但有冇同啲市民了解過佢哋適唔適用呢個嘅快速測試包咧？同埋知唔知道譬如話係檢測出咩結果之後要點樣處理？佢哋知唔知道嘅咧？ 我估第一就係冇被有啲街坊咁樣反應啦。第二咧就係而家政府講緊用強制檢測包嗰個方法咧，都係靠即係政府嘅一啲新聞公告。咁但係唔係好多市民會走上去即係政府嗰個新聞公告嗰個網站嗰度睇一啲即係短片或者係一啲嘅資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政府要諗一啲方法咧，點樣可以將一啲資訊簡化，可以或者去令到多啲市民咧接觸到一啲嘅使用快速測試包嘅一啲方法咁樣。 嗯，有啲市民话可能自己唔识睇啲说明书或者唔识睇片，咁有冇一啲资源可以帮助佢哋？ 暂时我就未见到当局有啲单张啊，或者有啲嘅即系好啲嘅资讯咁样。咁所以我都希望政府可以即系做翻好啲呢部分。 好，唔该晒李霆锋啊！李霆锋咧就系深水埗嘅区议员嚟噶。咁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诊个案初步阳性个案大约600宗。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本港寻日嘅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嘅342宗飙升近一倍。咁估计今日嘅确诊个案介乎600至800宗，呼吁市民减少外出同埋聚集。医管局就话，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今日开始启用，以接收低风险嘅新冠患者。而居安抗疫计划亦都同时启动，安排合适嘅市民喺屋企接受检疫。成报报道， 明报嘅相关报道就访问咗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佢预计个案数目会持续上升，按现时嘅升幅，竹篙湾隔离设施有可能喺今个星期内爆满，或者因此要启动居家治疗。至于居家检疫，佢认为有一定风险，例如共用厕所或者厨房等。但現時太多密切接觸者和家居接觸者，沒有其他選擇。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疫情擴散至10間公立醫院，至少17名醫護和員工染疫，包括1名醫生、8個護士和8名病人服務助理、運作助理和文員。其中瑪嘉烈醫院2名護士懷疑是院內感染，伊麗莎白醫院深切治療部更加是需要停收新症。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明，本港目前的疫情極度嚴峻，會積極考慮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在今日行政會議之後將會有公布。消息指，社交距離措施極可能將會返回過往最嚴格時期，預料包括2人限聚令、食肆堂食減至2人、 以及撤銷就宗教活動以及本地遊旅行團中群組聚集的豁免等。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接連有中港司機懷疑確診，令到載滿鮮活食物的貨車無法抵港，本港的菜價、肉價恐怕會再上升。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主席蔣志偉就說，收到消息指截至昨日下午仍然未有中港司機可以經敏感到口岸回港，或者是與中港司機在口岸所進行的檢測驗出病毒有關。但是他就提到，由於昨日朝早仍然有貨車成功過關，因此應該有少量蔬菜已經到港。《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昨日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上表示，今年是美國加息年，金管局將會密切注視會不會引發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以及觸發資金由新興市場包括亞洲流走。他重申，在聯繫匯率制度下，當兩地的息差逐漸擴闊，港匯亦都會逐漸走向 7.85 偏弱的一方。不過，由於本港市場流動性充裕，即使美國開始加息，香港未必即時跟貼，相信會有一段緩衝期。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疫情是呈幾何級暴升，港府啟動居家抗疫計劃，以免醫療系統不勝負荷。社論說，政府需要提供足夠的配套和清晰指引，讓檢疫人士和市民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夠做，減低不必要恐慌。社論說，壓疫關鍵是善用各種的檢測工具，只要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才有機會盡早打贏這場仗。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社評說，動態清零不等於零感染，而是指在常態化控疫狀況下，能夠快速發現、快速處置、精準管控和有效救治，切斷傳播鏈。社評指，檢測中心大排長龍，急症室擠滿求診者，無不反映當局思慮不周。港府必須扭轉疫情應對一味追落後的情況，超前思維、超前部署至為重要。明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政府準備向全民派發快速測試包，讓市民自行檢測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關鍵是在於市民自行檢測，一旦出現陽性之後，跟進方案會是怎樣。政府、疫情專家、醫管局和衛生署各說一法，有些就叫居家等候衛生署的指示，有些就叫自行坐的士去急症室。社論說，政府應該盡快交代清楚一套應對方案，以免人心惶惶。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深圳市對粵港跨境貨車司機實施更嚴格的防疫管控，業界憂慮司機減少或者會影響本港蔬菜等物資供應。社評說，跨境貨車司機人數穩定與本港食品供應、物價穩定息息相關，必要時政府可以向業界提供相應資助，讓業界能夠投入更多資源，保持跨境司機運作正常，確保本港民生供應穩定。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的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的慢线有坏车，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大围的积运街因为爆水管，积运街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之间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旺角通菜街 2A 至 2P 号红光大厦 A 座，深水埗长沙环道22至24号恒盛大厦，青衣翠怡花园4座，何文田君怡峰8座，屯门梁景村梁英楼，油麻地德昌里13号，沙田沙田中心唐宁大厦，大围大围道54至58号黎明楼，石硖尾石硖尾村尾亮楼和大角咀一号银海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宇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仲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选用一级能源效益的电器啦，悭电又悭钱，最重要是应对气候变化。窗口机、抽湿机和悭电胆的能源标签评级标准都提升了，重新评级后会换上 U2 标签，能源效益级别可能会调整。选购电器产品时就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的悭电计比较下啦，一起减碳排放，努力迈向碳中和。 2022年2月8日新增614宗新冠病毒确诊，初步确诊超过600宗。当局今日起启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并启动居安抗疫计划。梁景村梁杰楼发现超过50宗初步确诊，政府宣布延长围封强检。渥太华反防疫示威持续，市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天气年代主持陆雨光。 时间来到朝早的9:12，欢迎大家回到来千禧年代。讲一啲嘅靶场消息先，咁今日由早上嘅8:00去到晚上嘅9:00咧，喺青山靶场同埋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嘅时候，嗰区嘅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嗰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嘅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亦都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屯门梁景村梁杰楼嘅围封强检行动系今日继续，大家留意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咧就系讨论下关于系疫情嘅发展噶。咁见到喺疫情底下咧，多间嘅银行咧亦都系因应住防疫咧，就系额外关闭佢旗下嘅部分分行啊。咁啊，包括有中银香港啦、汇丰啦、恒生啦同埋东亚等等咧，都系有十几个，即系各个嘅银行咧，都分别有十几个网点以上咧系会关闭噶。咁啊，恒生亦都系将一啲嘅地面分行咧就缩短佢哋嘅服务时间啦。渣打银行咧亦都会实施咧分行分批暂停服务嘅安排噶。咁啊，究竟系点样嘅？点样去理解呢件事咧？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啊，陈振英你好。 早晨，阿陆宇光先生你好。 你点样理解今次银行呢啲关闭分行嘅决定咧？咁佢哋啲本来嘅服务会点样处理咧？ 其实今次关闭分行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喺前年咧，疫情啱啱开始同埋开始严重嗰时咧，都系有同样嘅情况。而关闭分行嘅百分比咧都系差唔多，都系大约20%-30%。咁点解要删分行咧？其实就平衡翻即系。客户啦，同埋員工嘅風險嘅，最主要咧就係銀行咧想保留一批員工咧。如果有一啲分行，因為最近大家都應該留意到咧，有個別銀行分行咧都會有員工或者客户受到感染或者確診咗，咁嗰間分行就要關閉嘅。咁 如果嗰間分行成間分行嘅人咧都唔可以再去提供服務嘅，咁所以銀行咧就要保留翻一定數目嘅員工咧係冇喺前線工作。咁如果真係有某一啲分行或者某一個數量嘅分行，如果出現呢啲感染嘅情況咧，咁佢可以喺另外一啲分行度開翻咧，就令到個服務咧唔會受到影響。其實主要嘅出發點咧就係咁嘅。 嗯，咁但系即 系喺啦，但系喺拣边啲分行删嘅时候咧，其实银行都有一个准则嘅。据我了解咧，佢哋就第一就系、是、核心嘅分行啦，规模比较大嘅分行，交通比较方便，即近地铁站啲分行咧，就尽量系唔关嘅。咁另外有一啲偏远地区，就冇理由要嗰个地区啲居民走出去，长途跋涉走出去咧。譬如好似沙头角啊、长洲啊、愉景湾呢啲分行咧，又系继续会维持服务嘅。 嗯，咁本身呢啲分行嘅服务咧，就由其他嘅分行，即系市民可以去其他嘅分行去到处理啦，又或者系网上处理咯，系咪咧？ 系啊，嗱，第一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去分行办理业务嘅种类咧，都系开始越嚟越少嘅，因为好多都可以用柜员机或者系网上去取代咗啦。咁加上咧就其實銀行都會櫃員機嗰個服務係維持嘅，即係嗰個分行就算係關閉咧，佢個櫃員機因為係喺門口外邊啦，又唔影響員工，亦都唔會令到客户聚集一齊咧，咁所以櫃員機服務咧佢都係維持嘅，而且佢會監察住櫃員機嗰、那個用抄情況咧，即係如果提抄提得快啲，咁佢咧亦都可以迅速通知嗰啲解抄公司咧去補充翻啲抄票喺度。咁令到即係市民咧如果要用錢咧，就唔會受到任何影響咯。 嗯，但係如果要去將一啲服務咧轉做網上或者櫃員機咧，對於一啲人士例如係長者嚟講咧，可能未必太方便啦。你見銀行有冇一啲支援嘅服務俾翻呢啲受影響嘅人士咧？ 有嘅，有兩樣嘢咧。第一咧就係、是某一啲大型嘅銀行咧，其實佢個櫃員機咧係可以提供視像，即時有客户主任俾佢提供服務嘅，即係一邊喺櫃員機度，其實佢就係見視屏裏邊咧就有客户主任。我亦都知道咧，啲銀行咧亦都設立咗熱線啊，咁嗰啲熱線咧就係廿四小時嘅，7/24嘅。咁呢啲熱線咧就可以為一啲譬如一啲長者，佢可能做一啲交易係佢覺得複雜啲嘅，唔可以喺櫃員機完成，佢亦都唔識用網上咧，咁佢可以同嗰個銀行去聯絡咧，咁、那、嗰個銀行可以同佢預約，譬如可能係一啲仍然有提供服務嘅分行咧，同佢做一個預約服務，咁變咗第一佢就唔使排隊，第二咧佢仍然可以去到分行咧就接受呢個銀行嘅服務咯。 嗯，呢次疫情咧，即系再去到令到有一啲嘅银行关闭分行咧，其实会唔会令到有啲嘅银行开始考虑真系叫做永久关闭一啲分行咧？因为而家可能好多嘅业务已经可以网上处理啦，咁其实营运一间分行嗰个成本咧亦都唔细啦，会唔会真系有个诱因让到一啲嘅银行真系永久关闭一啲嘅分行咧？ 其實令到分行數目逐漸減少咧，這個都係銀行大趨勢。因為咧，我哋內部亦都有啲統計數據咧，其實而家銀行嘅交易咧，都已經有70%以上咧係轉移到去網上或者係電子嘅。咁但係始終咧，銀行係一個服務，即係面對面服務客户係會比較親切啲啦，同埋亦都有其他服務可以提供咧。所以咧，雖然關分行呢個趨勢係一個大趨勢，但係你見咧近幾年其實係個嗰、那個速度係慢咗嘅，反而咧係會令到啲分行咧就轉型咧，就係、是、可能佢一間分行唔係淨係提供櫃台服務，反而係有一啲理財啊，或者係綜合其他亦都有啲有保管商啊，或者其他嘅服務，咁啊綁埋一齊，就唔會話咧一間分行提供一個單一服務。即係以前我哋見咧，就有啲分行淨係得櫃台同埋保管商，咁而家咧我諗好少分行係咁，反而寧可咧就租大啲地方，少啲分行，但係嗰間分行咧提供嘅服務係比較多元化咯。呢、這個就係趨勢。但係另一方面，當然銀行亦都投資咗好多錢咧，就喺呢個金融科技度。咁所以點解我頭先都介紹個視像櫃員機？而家櫃員機咧，除咗係視像之外咧，譬如鈔票咧，以前我哋都係得人民幣同港紙，而家咧就其實所有外幣都得嘅。咁你諗下個鈔箱咧，同埋嗰個機嘅設計咧，都係先進咗好多咯。 嗯。 好啊，唔该晒陈振英，多谢你啊。 唔好客气。 系陈振英咧，就系金融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咁就回应一下咧，就今日讲过嘅题目啦。咁就包括系疫情嘅发展啦，就系、是、或者系医管局嘅新措施啦，以及系银行界嘅新措施咧，都可以咧打嚟回应一下噶。咁另一个同疫情都相关嘅问题咧，就系、是、对于基层市民嘅一啲影响啊。咁最近咧就有组织就做咗啲嘅调查啦，咁就系就住在疫情底下基层市民的影响呢，咁就係做一个调查㗎，咁就係社区组织协会。咁而家电话旁边呢，就请嚟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施丽珊喺度。施丽珊你好。 係早晨。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调查呢？ 我哋嘅调查其实就了解返依家疫情之下基层市民嘅生活情况啦，同埋佢对于现行政府嘅政策嘅评分啦，同埋对于未来特首嘅嗰个期望嘅。咁我哋就发觉好多即係佢哋都係貧窮線以下嘅居民啦，咁同埋好多都係住劏房啊，咁有少部分係公屋啊嗰啲。咁佢哋喺疫情期間呢，如果過去嗰兩年呢，即係曾經因為疫情啊同埋嗰個限制啊而失業嘅呢，都有成六成幾嘅。咁如果係開工不足就七成幾嘅。咁如果你講話整體即係總之工作而影響呢，其實係成九成幾嘅。咁、啊、如果依家第五波之下呢，其实都有成九成係受影响嘅，咁其中係三成呢係失业，咁五成几呢係嗰、那个开工不足啊，同埋有啲係无放无薪假嘅，咁好多都话佢哋係九成几都话佢哋嘅经济好困难嘅，咁但係呢九成几呢都冇收过任何基金，咁所以其实佢哋都依家即係拿緊肚皮係過年，同埋有啲都欠債啊、欠租啊，咁個個生活係非常之困難咯，會係。 係嗱，早前睇翻失業率嘅數字咧，咁啊，舊年10月至12月嗰個失業率咧就3.9%，咁其實比起疫情初期嘅高峰咧都回落咗唔少噶咯。咁其實你哋見到真係基層嘅狀況，又係咪都仲有唔少人失業咧？或者呢一波嘅疫情，亦都係咪造成好多人嘅失業咧？ 是啊，我哋发觉其实一有嗰个疫情嘅限制措施之下咧，那个失业率就即刻回升。我哋啲街坊好型，政府一公布措施，老细就即刻通知佢，跟住佢就即刻即系冇嘢做啊。有啲系俾人通知话我哋要裁员啦，有啲系俾人通知话要放无薪假，有啲就话减工时。咁呢啲情况系会系即刻发生嘅。咁所以好多居民其实对于系咪仲系要停工啊、停止呢、這个？做法其實大家是希望可以改善的，咁我哋其實建議我會其實做一次嘅全民檢測，咁之後我哋有啲疫苗啊、打針嘅措施，其實好多人都打曬針嘅，咁呢啲我會跟住即係可以即係嗰個起碼你可以即係正常地去生活啊、各樣嘢啊，重症嘅先要需要去隔離或者入醫院啊，咁我哋覺得政府其實都要諗下呢個策略咯。咁另一方面其實。對於現行的嗰個特首的政策，他哋覺得其實都好多嘢都係，雖然見到政府有做嘢，但係覺得仲係唔夠嘅。咁希望即係未來無論邊一個做特首都好咧，真係要多啲去落多啲嘅資源去扶貧啊，同埋一啲房屋政策，佢哋好關注嘅土地房屋政策，因為其實好多人都係未有屋啦，同埋個租好貴啦，咁呢啲都係佢哋非常之即係希望即係。政府啦，同埋未来嘅政府系关注咯。 嗱，其实政府已经系开放紧第五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咧，就系俾一啲嘅受影响嘅行业去到申请啊。嚟紧亦都会就住第六轮嘅抗疫基金咧，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啊。你觉得呢啲嘅抗疫基金能唔能够帮助到呢啲基层市民咧？ 我哋就系好多居民话第五轮嘅抗疫基金成九成几，97.9%都冇收过。咁佢哋希望期望嚟緊嘅嗰啲基金真係會惠及佢哋，如果唔係佢哋話佢哋個個根本就真係冇辦法生存到啊！咁而綜援亦都唔係咁容易可以生存，亦都好多人其實都唔想去申請綜援嘅。 咁你建唔建議啊？就政府做翻譬如保就業呢一類嘅措施呢？ 我哋覺得其實佢咧依家咁緊急咧，其實真係第一，佢真係要有啲可以即係。一兩個星期就發到嘅基金俾佢哋啦，比如依家，比如公益金喺各個地區嘅家庭服務中心有做緊及時基金嘅，如果佢喺嗰度注資落去，再加啲人手落去做咧，其實可以幫到即係起碼幾萬個緊急嘅個案啦。咁另一個就我哋其實覺得政府應該成立嗰個失業同埋就業不足嘅嗰個援助金嘅， 咁令到成個社會有個機制去幫一啲困難嘅人咯。 嗯，就住呢个失业援助金呢，其实唔少嘅政党啊，或者係议员啊、团体啊，都曾经倡议咗好耐啦。咁不过政府一直都未有采纳呢啲个建议啦。咁早前呢，就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就接受访问嘅时候呢，就话重新检视緊呢，就係相关嘅建议。你点样睇呢个讲法呢？ 咁我哋都高兴政府会重新检视，即係唔会话即係咁固执。即係拒絕啦，因為我諗你都要唔可以見死不救啊嘛。因為我哋其實都我哋自己嘅會都呢兩年即係要派咗好多嘅，無論現金又好、超級市場券又好、飯券又好，甚至米啊，即係好多食物啦，不斷要去援助啲居民。如果唔係佢哋真係搞唔掂。咁你香港咁即係我哋咁富裕社會同埋財政預算，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原本以為會赤字，點知都冇嘅，都係有盈餘嘅。咁其實呢個你就應該去幫。呢啲居民去即係咁危急嘅時候，尤其是好多政策好多問題，其實又都係因為嗰個要防疫嘅措施而引致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嚇。 嗯，咁另外咧， 居民都想真係話，喂，大家好多都打針啦，咁可唔可以俾我哋啲基層都話，可唔可以做一次全民檢測，唔好再有一個停工、停市、停貨嘅呢個措施咧？因為咁反覆做咗好多次，對呢啲居民嘅生活真係好大影響。 至於咧就係關於在職家庭津貼咧，咁就係有啲立法會議員就話建議咧取消相關嘅工時限制，咁你又同唔同意咧？ 我哋建議係嘅，因為尤其是疫情嘅措施之下，其實呢啲有啲攞緊嗰個職津嘅人，其實佢唔係唔想去做啊，而你唔俾佢去做嘛。咁佢唔係想零工時嘛，或者佢唔想個工時唔合符合嘛，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喺非常時期，你直頭可以取消佢。咁日後其實可能喺嗰個職津呢個咁嘅政策入面，其實可以係有用一個即係負徵税嗰個政策，低啲收入嘅人可能有多啲資助，高啲收入嘅人就少啲。咁其實呢個係外國都行緊嘅。 但就會唔會冇咗嗰個即係譬如按住嗰個工時比例去到即係有一個嘅津貼階梯呢個效果？ 但你可以按個時間，同埋佢最主要你都係針對一啲冇攞綜援嘅人嘛。咁如果佢冇攞綜援嘅人，佢唔會無端端特登想賺少啲錢，同埋我哋接觸居民其實好多都係想做嘢嘅，大家係即係其實，所以我哋見到好多居民其實佢合資格，但佢都冇去申請。佢哋基本上好多居民係自己過得到一過嘅。 OK， 咁我覺得當然政府要再研究下嗰個情況啦，但我覺得非常時期一定要放寬。第二，就算你唔放寬曬個工時，你都要降低個工時平常嘅時間。有陣時因為有啲家庭其實佢係有啲身體情況、個人情況，但係佢都會做少少工幫自己。但係咧，如果你個工時太高咧，係好多人攞唔到咯。 OK， 好啊，唔該曬施麗珊，多謝你嚇。 好，唔該曬。 施麗珊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一位聽眾黃先生喺度。黃生你好。 喂， 係你好，先講。 主持人你好。咁我本身係彩園村咧，就成條村咧就上個禮拜咧就要去檢測嘅。咁但係就好荒謬，我哋本身區裏面咧有社區會堂，就做個票站嘅。咁我哋屋村咧樓下都有好多嗰啲空白咧，即係可以做即係俾你有啲八路軍嗰啲紀念館都開咗喺嗰度。咁但係我哋咧就要離開我哋去到寶榮路體育館，由我哋條村行20分鐘先到。咁但係嗰日嚟講呢，就我四點鐘去排呢，咁就當時係16度，咁好彩冇落雨，一排到9點半先入到去。咁就後面我喺球場睇到呢跌到13、12度。咁即係好簡單，就如果你有派籌呢，你全部派籌啦。因為點講呢，排隊嘅時候呢，有啲人仲喺度剝瓜子食嘢，咁你諗下，如果佢就係確診嗰個人，即係我唔知佢中唔中啊？咁佢噴嘅時候一路食噴曬啲口沫，咁咪惹到其他人咯。咁另外嚟講咧，就有啲就安排啲人去採樣上門嗰啲咧。咁我希望 同步，好時間關係，同黃生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0点，升124点。港金报16,920蚊，升失系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8美元，卖出1,8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但系现场咧未有挤塞嘅，经过请你小心。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嘅慢线有坏车，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大围嘅积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积运街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之间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国家队再传喜讯，冬奥男子短道速滑1000米赛事，任子威、李文龙包办金银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2022年2月8日，新增614宗新冠病毒确诊，初步确诊超过600宗。当局今日起启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并启动居安抗疫计划。梁景村梁杰楼发现超过50宗初步确诊，政府宣布延长围封强检。渥太华反防疫示威持续，市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千禧年代主持陆宇光。 时间嚟到朝早9:38，继续系千禧年代节目。嗰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先，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持续。咁而沙田美田村美智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而屯门梁景村梁杰楼嘅围封强检行动系今日继续噶，请大家留意啦。继续千禧年代的节目，各位听众如果对于现在的疫情的发展有什么的意见的话，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又或者你在今次的疫情之中经历过什么，譬如需不需要检测啊，或者见到什么的状况呢，都欢迎打来跟我们谈一下的。现在电话旁边有听众麦女士在这里，麦女士你好。 早晨咁多位， 你好啊，请讲。 咁我咧就而家讲个疫症咧，有啲卫生搞得好差先。首先嚟讲，我哋住咗黄大仙嗰啲楼层啊，洗多一两次咧，好邋遢，即系吓。咁其次啲口水包咧，整啲口水包嚟做咩咧？你咪一样去检测，系咪先？尤其是口水包含冷英文嚟嘅，如果俾咗我咧，我真系唔知道要好啦，唔要好，我又唔少睇，我哋啲长者又唔识。又系独居嗰啲，又唔知问边个，又唔知点样搞，你又几踢噶？无端端又搭，即系整啲出嚟。 吓，你系咪都收到呢啲嘅检测包？需要做检测？ 未， 冇嘅。 即系我惊如果将会收到噶，而家有600几宗喺日，系咪？如果收到你又要噶，唔要咧？要咗之后又点样整咧？整咗之后点样交咧？ 好多麻烦，唔好搞咁多呢啲嘢啦。整紧要一样嘢就要清洁，你将啲人手去清洁仲好啦。搞咁多嘢做乜啦？又环保又要呢啲口水泡又要抌咗，又要环保。 好，唔该晒麦女士嘅电话吓，咁我哋听到一位听众有张女士喺度，张女士你好。 系啊，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咧检测咗之，唔系检测，即系你哋正确政府确认咗个人之后咧，嗰、那个，因为咧我而家就通知我去检测，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嗰个确诊咗嗰个人咧系1月29号嘅，去嗰个餐厅，我就唔系1月29号嘅，我系2月2号嘅。我同咧同事咧，我就冇，因为咧我系教咗安心出行咧，我系我系走嗰时咧，我就冇点出去嘅，系对到咧系四个钟头自动走嘅，就叫我自己叫我过咗时啦，过咗两个钟，你要过嚟要检测，连续三日咧，我睇住嗰个表，我就觉得奇。你我六号先收到通知，但系咧嗰个佢通知个日子咧就系五号嘅，咁我六号咪即系睇下，即系我哋检测一次啦。咁佢真系夜晚，我落夜晚先睇到嘅，咁就一排队嗰阵时咧，就有一个我后边隔一个后边有个男人，个男人即系就系咁讲电话，讲个电话落就，哎呀，我原来有一个唔。有一个系行咗已经确诊咗嘅，喂，你确诊明知嗰日系确诊咗，你就唔好乱嘴讲。讲到我咧，成半个钟，成个钟头，我去成个钟头入到去检测。咁你觉得，即系我觉得佢哋好政府又混乱。你第一，你系1月29号已经知道。已经是确诊了那间餐厅有事，你就应该驳了它了。由那天开始到现在我都见它还开着。 好，麻烦了张女士的电话，听埋陈女士的电话先。陈女士你好。 喂，是你好，主持人。是即是现在的疫情这么严重呢，即是那个卫生真的很紧要。那我见到即口罩的问题啊，那我见到街上面呢有些人呢拉低个口罩为了自己呼吸舒服一点，不定。有啲咧就可能食煙，因為食煙咁啊拉低個口罩。有啲咧就係想吐痰，係專登拉低個口罩，係吐痰唔係抹嚇。咁啊，仲有咧，仲有仲嚴重就係我住屋邨嘅，咁咧就嗰啲人真係好冇公德心，將嗰啲用過嘅口罩咧周圍掉。我仲試過三次，我屋企門口個鐵閘俾人攝嗰啲用過嘅口罩，我向房署投訴過。佢咧嚟影相，揾人嚟執咗個口罩，跟住出通告，就係咁多嘅啫。最多係做到出通告嘅，同埋我發現唔係淨係我啊，有久唔久就有呢類咁嘅通告出嚟噶啦。咁淨係出通告有咩意思咧？可唔可以即係掉口罩嗰個咧冇後果嘅？ 係 咪要個即係要罰啊？同埋我想問一下，我既然同房屋署投訴冇用嘅話。我仲有咩途径呢？我可唔可以报警呢？ OK， 好啊，多谢晒啊陈女士嘅电话吓。咁啊，呢个疫情底下咧，咁当然即系公共卫生好重要啦。咁所以早前咧，卫生防护中心咧都特登再教大家一次咧，点样去戴口罩啦。咁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咧就系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再倾啊。 公务员特别上班安排过往的经验，大约有三成的公务员是未必需要回到他们的写字楼里面去做事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做那个强检追踪需要很多人手，减低回到去办公处所大致上都是有三至四成左右，所以我相信这一波都是相类似，甚至可能会更加少一点。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Anson Bean 打破界限，音乐共享，大家快点去支持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千禧年代，主持陆宇光。 朝早9:45啊，继续千禧年代节目啦。咁就呢个时间咧，就讲一讲关于消委会嘅数字啊。消委会寻日咧就公布咗旧年接获嘅投诉嘅数字啦。咁啊，讲紧咧就系旧年全年接获嘅投诉数字咧，就有27,300多宗啊，按年咧下跌咗11%嘅。不过咧，见到咧个涉及嘅金额咧就按年大增116%，达到咧11,700,000啊。咁而一啲個別嘅類別嘅產品嘅投訴咧，亦都係咧有上升嘅趨勢噶。咁究竟嘅情況係點咧？我哋請嚟消委會主席林定國同我哋傾下。林定國你好， 喂，早晨，早晨，早晨。 可唔可以講下究竟邊一啲嘅類別嘅投訴咧係有上升嘅咧？ 其實即係今年我哋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排第一位咧係啲電器產品啊，即係家電產品啊。咁譬如即係冷氣機咁甚至係洗衣機啊、吸塵機啊。相關的投訴數字咧，都係即係排第一。咁過往幾年我哋經驗咧，即係都冇乜試過話電器用品係排首位嘅。咁我哋都相信咧，係同嗰個疫情係好有關係，即係大家都留咗多時間喺屋企啊，無論工作學習都好。咁所以變咗即係使用到電器產品嗰個機會多咗好多，咁又需要買啦，又需要維修啦，咁所以亦都即係引申咗即係唔少呢方面嘅投訴。 嗯，究竟电器产品，譬如话是一些哪方面的投诉，或者乜嘢产品的投诉呢？ 其实如果相对上，从个数字上最多就是冷气机嘅，咁跟住有电视，跟住有洗衣机，吸尘机又多咗两倍，咁即系形形色色一般家庭里面都会遇到的电器都有。咁但相对个投诉的种类呢，其实好多都是入一啲，即系当然购买的时候可能即系价钱上有争拗，但好多时候都是一啲维修保养啊，系维修保养嘅问题，或者系质量嘅问题。譬如買一部冷氣，但是很快已經有些標誌好像顯示咦雪種不夠，但剛剛買沒理由的，有時候可能有些更換的零件要維修的，但是搞幾個月都搞不到，都是這一類呢，其實都是幾常見和大家日常都可能有經驗 的一些問題出現。 嗯，我知道你哋将今次嘅投诉类别咧就分做衣食住行等等各方面。头先就讲咗电器方面啦，咁住方面仲有冇其他嘅投诉咧？ 住嗰方面咧，其实都系争，即系有两方面值得讲啦。即系譬如装修同埋买家私嘅投诉都有所增加嘅。咁所以我谂我哋都系同即系会估计到同个疫情都有关系，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家庭无论系个舒适程度或者个卫生环境都好关注，咁所以多好多人咧系即系都会进行啲装修嘅工程啊，或者维修啊，喉管啊，咁有时候都会同装修公司有争拗啦。咁所以呢方面系有数字嘅上升。咁啊，头先你都提到今年即系个金额啊，投诉总金额多咗，咁其实同一啲即系购买海外物业都有关系嘅，因为购买海外物业涉及个金额咧系比较多啲啊，咁所以咧就会相对上个数字个涉及金额都会高咯。 嗯，咁涉及金额比较多咧，亦都同呢一啲嘅美容健身相关嘅一啲投诉有关系噶噃。 系啊，咁其实喺去年我哋都睇到咧。曾經有一段時間美容院都可以開翻啦，咁我哋就即係唔好彩都發覺到，當有啲美容院係開翻嘅時候咧，都過往一啲見到嘅一啲即係不良嘅營商手法咧出現翻嘅，即係例如用一啲即係有啲比較好大壓迫性嘅一啲銷售手法去推銷一啲美容嘅產品啊，或者一啲誤導性嘅一啲推銷嘅方法去遊說一啲市民咧。去購買一啲即係所謂啲 package 啊，一啲即係預繳性嘅收費嘅美容服務。咁呢方面我都睇到咧，喺即係個疫情稍為舒緩，當美容業係重啟開翻嘅時候咧，都有呢方面嘅投訴出現啦。 嗯，咁其實咧就係、見到你哋咧都係一直都推動咧呢個嘅強制性冷靜期嘅立法工作啊。咁啊之前咧就係、是未能夠真係受即係未能夠係進行嘅呢個立法嘅工作啦。嚟緊會唔會都再重推一次呢個強制性呢、這個冷靜期嘅一個立法工作咧？ 係，其實可能大家都會即係留意到，其實政府都完成咗個諮詢，其實亦都係已經啟動咗個立法程序。咁只不過就係話，即係因為過去一兩年嘅社會事件同埋疫情關係咧，所以擱置咗。咁我哋消委會咧，其實就真係好希望咧，喺今個立法年度喺即係適當嘅時候咧，係可以將個立法程序咧係重新啟動。因為正如我頭先咁講啦，我哋睇翻舊年嘅情況，雖然疫情都未完結，咁但係當美容業係可以重新開業嘅時候咧，亦都有部分嘅 即係不良嘅業界嘅分子咧，係即係用一啲過往我哋都經常見到嘅一啲手法咧，去損害消費者嘅利益。咁我哋覺得即係加入強制冷靜期咧，係對於保障消費者係一個好積極嘅作用。所以我呢方面，我哋希望咧係可以喺合適嘅時間咧，盡快啟動翻嗰個立法嘅過程嘅。 或者喺度請你講多次咧，即係關於強制立法呢個冷靜期嘅一個概念係點樣？點樣有效保障消費者喺即係選購呢個美容健身服務嘅時候咧，可以有一個多啲嘅保障咧？ 嗱，我諗個重要性就係、是，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個問題係咩咧？就係、是。喺一個即係喺個美容院嘅環境，可能推銷員咧用一啲即係不斷嘅遊說，即係疲勞轟炸又好，甜言蜜語又好，威逼利誘都好，喺一個即係好短暫嘅時間咧，係不斷咁樣咧去遊說一個消費者咧係簽一份合約，而涉及嘅金錢可能係好多嘅。咁好多時候，當一個消費者其實離開咗美容院之後回家，翻屋企無論自己係冷靜諗一諗，或者同屋企人朋友商量，發覺其實咧自己呢個唔係咁適合去買呢樣嘢，或者根本係超乎佢嘅經濟能力。咁冷靜期嗰個原意就係話，雖然簽咗一份合約，不過喺個有限嘅時間之內咧，佢係有權咧係取消嘅合約嘅。咁當然個日數係都要再去立法嘅時候再確定啦。咁個目的所謂嘅冷靜就係話，你係有機會咧，係重新喺一個相對上平靜冷靜嘅環境，亦都有機會可能同自己嘅屋企朋友再諗一諗，究竟你購買嘅服務係咪適合咧？有一個退出嘅機制，有一個退出嘅機會。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咧係可以增加到對消費者嘅保障嘅。 好，另一方面啦，喺疫情底下咧，咁消費者嗰個消費模式咧或者用嘅平台咧都唔同咗好多啊。今次你哋接獲咗，譬如係一啲網購啊，同埋咧就係外賣點餐平台嗰個投訴嘅情況係點樣？ 其實都一定係多咗嘅。譬如就翻頭先你話外賣平台啦，因為而家疫情好多食肆都唔能夠營業，咁所以我哋即係今年收到關於外賣平台個投訴數字咧。是的確比過去咧，比上一年增加咗都相當大嘅幅度，比2019年更加唔使講啦。咁所以呢方面都係我哋好關注嘅一個情況。咁其實主要嘅投訴咧，關於外賣平台，都係涉及一啲延誤啦，或者甚至咧根本訂咗食物，根本亦都冇送到嘅情況。咁都係有呢啲方面嘅投訴數字咧，都係我哋睇到一個即係幾大幅度嘅上升嘅。 嗯。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舊年咧，亦都係政府派發咗消費券啊。咁而家咧，亦都有唔少嘅人士咧，就建議嚟緊嘅財政預算案再派發電子消費券啊。你哋見到即係舊年咧，有冇涉及有幾多涉及消費券嘅投訴咧？嚟緊如果再派嘅時候，有乜嘢值得改善嘅地方咧？ 嗱，我諗其實我哋消費券當然都收到一定嘅投訴，咁但係個投訴咧主要係首次即係出第一期嘅消費券嘅時候，主要多少少。首先就係有一啲關於嗰個四大即係電子支付平台啦，有啲運作就唔係好暢順啦。咁另外咧就係啲商户咧可能都唔係好理解實際嘅規則，例如咧，如果有啲市民就係話，我用消費券咧，佢居然係即係有一個最低消費，即係話你唔使個多幾多錢咧，你唔好用消費券。或者咧係即係喺呢方面咧有啲額外嘅一啲條件喺度，咁但係即係喺我哋即係做咗啲教育嘅工作，亦都進行一啲協調嘅工作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意識到啊，你唔可以咁樣去即係製造啲額外嘅條件去限制市民用消費券嘅，應該當現金一樣嘅，咁變咗喺第二期嘅消費券發推出嘅時候咧，直接同消費券相關嘅一啲投訴數字咧，其實係明顯降低咗嘅。咁我哋都有信心，即係當然我哋唔知道會唔會再有消費券嘅情況出現啦。但係即係依據我哋嘅經驗咧，即係開頭大家係唔熟悉嘅制度，可能問題多啲。咁但係隨住已經係有第一次嘅消費券，大家都無論係商户又好，市民都好，都比較習慣咗使用消費券。我哋都有相信咧，即係相對嘅投訴數字咧，應該係唔會太大嘅，唔會太多嘅。 好，亦都同你傾一傾關於係牛年十大消費新聞選舉啦。你哋尋日都係公布咗咧嗰個選舉嘅投票結果啊，可唔可以講下咧？就係呢個選舉結果係乜嘢？係咪反映到咧就係舊年即係、就是、牛年啦、一啲嘅消費者對於一啲嘅產品或者服務嘅關注點咧？ 其實就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因為譬如有啲即係我哋譬如牛年十大新聞，舊年第一大即係、就是、最大嘅最多人投票嘅。咁就係呢個 UA 演線嘅結業啦，咁、因為呢個大家都好多即係回憶啦。咁其實亦都有唔同類型嘅，譬如大家食物安全好有關心嘅。咁譬如個餅乾嗰度，我哋驗到有啲嘢 基因嘅致癌物，咁都排第五。咁亦都涉及到一啲立法嘅工作，例如即係立法需要係垃圾係徵收費用啦，或者係禁咗呢個電子煙啦，咁都係我哋榜排名十位裏面嘅。咁所以各式各樣嘅消費嘅議題咧都有提及到。咁但係即係我哋都非常之即係多謝傳媒朋友嘅支持。其實睇到嗰個十大獎項裏面嘅裏面咧，係包含咗各式各樣都涉及消費者嘅一啲議題啦。 仲有最大快人心嘅新聞咧，就係網購騙案持續上升，全年過百人被拘捕。 係啊，咁因為其實而家大趨勢啦，好多市民都會去即係進行網購。咁但亦都咧係好嘅時候咧，出現問題嘅時候要追討咧，即係往往都係唔容易嘅，因為你網購嘅對象有時候你都係一個透過上網，你都唔知喺邊度揾佢，或者你俾完錢之後都失咗蹤，你要攞翻錢咧，實際上嚟講有困難。咁所以我哋成日都係鼓勵消費者喺進行網購嘅時候要小心。咁但原來係有一啲騙徒嘅情況，而係可以將佢繩之於法嘅話咧，我哋都相信咧係會。即係令到咧，係即係部分即係人咧，係會即係諗清楚嚇，會唔會做一啲不正當嘅行為咧？咁所以阻嚇一啲非法行為咧，係一個積極嘅作用。咁所以我一啲都唔奇怪咧，呢一個新聞咧係攞到我哋嘅最大快人心獎。 仲有一分鐘多嘅時間咧，想問埋你咧，關於消費權益新聞報導獎啊，嗱嚟緊咧就唔會同記協合辦，就自己你哋消委會自己舉辦啦。個諗法係點樣啊？ 其實我哋諗法就係、是、其實因為我哋都搞咗21年啦，已經係咁，我哋覺得即係累積咗足夠嘅經驗咧去處理，亦都睇翻咁多年嚟收到傳媒咧即係唔同嘅意見，咁所以我哋增加咗唔少嘅革新嘅。即係例如我哋加咗個年度主題大獎啦，咁今年咧我哋希望即係鼓勵傳媒朋友咧就住電子消費咧係特別做多啲新聞。第二咧就發覺到好多新聞咧都係透過社交平台去推動嘅，咁所以亦都增設咗一個即係社交平台嘅組別。咁另一個即係新加入嘅咧就係我哋有兩個組別嚇，即係呢個關於個大專嘅新聞啦，同埋新聞攝影獎咧，都係增加咗公眾投票，就接近係有30%嘅比重咧，係將會計算落去，即係咪能夠得獎嘅。咁所以我哋喺個組別方面啊，個主題方面啊，公眾參與程度都有各方面嘅改善，咁希望令呢個獎項咧個認受性更加高。 好，唔該曬林定國啊，多謝你。 好，多谢你。 林定国咧就系消委会主席嚟噶，咁都见到疫情底下咧，喺消费者同埋咧就系接获嘅投诉方面咧都有好多嘅转变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日本学者深谷恭俊嘅《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非希腊中心视觉的东西方世界。是兴亡世界史丛书的第二卷，这套是一套不可多得的优秀历史丛书。世界史观或者环球史观并不是以某一个国家或者人种为中心，它重视人类整体的历史演变，例如气候、疾病、物种交换的历史，经常都是世界史观里面重视的课题。 亚历山大大帝是少数连一般大众也都会认识的世界历史人物，一位世界征服者，未尝一败的无敌将军。他用短短10年就能够达成难以置信的功业，亦都成为后代众多英雄人物以及帝王的偶像。亚历山大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但是正因为如此，脸谱化的了解经常就会忽略了历史人物的真实一面。 作者深谷恭俊就举例，我们原来连对大帝的真实样貌的记录都是没有的。现存的画、雕像最接近的都是在他死后几十年之后才完成，而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后世视为神了，异色的眼眸也是他的标记。 双眸颜色各异，右眼为黑，左眼则是灰中大蓝， 而在画像中经常见到他穿着马其顿的盔甲。但是深谷恭俊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大帝在征服波斯之后原来已经改穿波斯的服装，咁就同我哋流行嘅文化想象里面代表希腊欧洲征服波斯嘅亚洲形象有啲唔同。我哋所一直以为代表嘅欧洲先进文明嘅王者，原来自己係以亚洲之王自居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 非希腊中心视角的东西方世界，作者深谷恭俊，由远宿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